滴答。 小心翼翼，直到把自己变成一座牢笼。我需要一缕阳光，我需要一口空气，需要在你的怀抱中喘息。 慢慢来 You get so crazy 你让

未来。Day and night， 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 说、已经不顾了太多，